送一个红军，开支个下了山，秋风一个细雨，开支个缠绵绵，山上一个野鹿，声声哀嚎，树树里个梧桐，叶呀叶落弯，问一声情人，红军啊，几十里个人马，该吃个再回山。 送一个红军，盖这个到那山，山上一个包谷，盖这个金灿灿，包谷种子盖这个红军装，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搬，紧拉着红军手，红军啊，撒下的种子盖这个红了天， 不送一个红军，盖这个过了坡，红颜一个阵阵，盖这个空中国，愿一个能够少数心，红颜一个飞到天涯海角，千言万语祝福红军啊，绍兴一个多巴，该吃个革命说， 送一个红军，盖这个五斗江，江山里个船儿，盖这个穿梭忙，千军万马，盖这个江畔站，十万百姓泪汪汪， 是个大高台，台高里个十丈，白玉柱，雕龙里个画凤，放呀放光彩，朝夜盼来晚夜想，红军啊，这台里个名叫该吃个望红台，这台里个名叫 只个网红，太